今晚啊難得請到吳明德教授上嚟，各位繼續捐款，繼續 share 節目啦。阿健仔，我哋今晚嘅題目可唔可以 show 多一次？叫做烈火前哨，香港係前哨基地嘅嚟嘅。OK， 咁而家咧就這個差人咧猛放催淚彈啦，超過2000發催淚彈發射咗啦。咁啊，啲示威者用呢個汽油彈還擊啦，磚頭還擊啦。咁啊，根據差人所講，8月25日星期日嗰日咧，示威群眾嗰邊咧就掟咗咧就係40個燃燒彈過去嘅。又名燃燒彈又名，呢叫土製燃燒彈又名莫洛托夫雞尾酒。咁啊，唔講啦，陣間話就話我都多嘴啊。我講翻一樣嘢咧，就係咧喺8月17日。8月17日嘅時候咧，就喺多倫多，當日咧呢個中共發動全世界嘅親共華人，包括大陸人喺示威，就係呢個同香港嘅反送中係對抗嘅。因為當日咧，全世好多個大城市咧，全世界咧就有香港人以及支持者咧係發起咧係反送中嘅示威。咁咧就大陸人咧就係作為反攻，咁咧就係各大城市出現大陸人。出嚟鬧翻香港示威者啊，同埋支持呢個中共政府嘅，同埋中國政府喺香港嘅即係政策嘅。咁以多倫多呢件事係最矚目嘅，因為多倫多出現咗咧呢個法拉第車隊，咁香港有法拉車隊，你星期日有時都會見到啊，法拉利啊、林寶堅尼車隊出嚟玩下都冇所謂。 不過人哋揸車嗰啲全部係年長的人呢，香港那些就 咁我冇做過調查啊，依樣嘢 ，OK？ 咁啊，呢班咧據說咧就係大陸嘅富二代，富二代咧見到啲香港仔咧、香港妹喺度示威咧，多倫多就大鬧人哋窮鬼 ，OK？ 咁就話咧，即係揸住啲五星旗喺度發啊發下咧，就話要賭不要人。所謂賭即係香港，就是、Hong Kong Island， 即係我哋要香港啫，我唔要你班香港仔、香港妹，你躝啦咁樣。咁啊，就講得好口響啊，真係勁啊！真係全世界罕有地咧，係有法拉利車隊揸住五星旗出嚟發發，仲喺度鬧人窮鬼嘅，呢個就真係好難得嘅 combination 嚟噶，吳教授。咁啊，當然啦嚇，開頭大陸咧就非常之捧呢段片，就喺全國咧容許播映，顯示咧我國嚇即係移民外國嘅人係幾咁想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去到外國有名車叉都要揸住支五星旗，咁啊香港有好多人揸五星旗，揸完之後劈咗佢啦嚇，又唔會俾人告咧，即係侮辱國旗罪嘅。咁anyway 呢段片咧，大陸播下咧，發覺唔妥啦，因為大陸咧人咧就開始懷疑，即係咪到底揸法拉利就有權愛國 ？OK， 揸法拉利嘅人鬧人窮鬼，咁呢種現象其實喺大陸咧就有出現，我呢個係事實嚟嘅，有大陸部分發咗達嘅，我哋叫做 low far rich。即係暴發户就財大氣粗，即係當人咧係目中無人嘅。喺大陸去到外國又係咁，喺大陸係咁，大陸人開始等你。哇！大佬，我哋咩即係好似我哋喺大陸見到嗰啲有錢人咁睇唔起我哋，踩我哋。咁咧引起好大嘅迴響，結果咧即係依段片係下咗架嘅。Anyway。要賭不要人呢，就講就講得大聲，實際上就做不到，所以《環球時報》怎麼好來到香港製造輿論，就說香港一國一制是不脫離現實的。Anyway， 還有一個現實我們要講的，就是中美貿易戰現在行到這裡還談不定數的，美國將會在9月1日即係星期日嗰日開始，至到12月分批再加這個向3000億的中國出口貨品是收5%到15% 的稅。特朗普咧喺 G7 會議嘅時候咧，佢話：我都有啲嘢好後悔啊，即係向中國貨品加税加得太少，加得太少。咁另外咧 ，G7 會議七個工業國家嘅會議咧，係第一次一個聲明咧，同香港有關嘅。咁要求中國政府係跟翻聯合聲明1984年嘅聯合聲明去做。OK， 咁呢件事咧係。的確咧，就而家係影響緊香港噶啦。OK， 嗱，依兩個 backdrop， 第一咧，中美貿易戰咧仲未傾得掂；第二咧，即係可以咧 G7 會議第一次咧就要求中國政府係跟翻聯合聲明俾香港自治嘅。而家嘅形勢，你覺得會點樣發展落去咧？ 嗱，我哋先講阿特朗普咧面對嘅挑戰先。佢最大嘅挑戰就係佢當唔當選總統嘛？ 咁咧當唔當選總統係14個月後嘅事。 係。 但係咧，你咧所有咧經濟嗰啲推動嘅作用咧，一定要提早9個月就要落鑊。 係。 咁所以咧，佢就計到噶啦。而家剩翻咧4至5個月嘅時間咧，俾佢咧出牌。 嗯。 個出牌咧就係因為咧就我同你傾掂。咁個傾掂咧就係用翻5月嘅框架。 嗯。 嗰陣時傾咗12個回合啦。 係。 然後咧繼續咧。去落實嗰啲細節嘢，咁我哋就叫做咧中美貿易咧可以咧縮窄個分歧，然後傾掂到咧就話俾美國人聽，啊我哋好似 Costco 咁可以喺嗰度做生意，啊你 AIG 啊美國銀行 Citibank 可以過去咧開你哋嘅銀行分行，而唔需要咧同佢合作，股權嘅合作嘅，即係你可以全資擁有都得嘅。咁所以咧，中國咁大嘅市場，你就係輸出你嘅品牌，輸出你嘅技術，你嘅金融技術，輸出你嘅服務業嘅技術，你就可以咧賺到呢個市場。就唔同以前咧，即係過去30年咧，要投資廠房啊，要咧有啲資本性嘅大開支啊先至得。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成績表咧，俾佢美國人咧有個憧憬嘅，即係呢個總統咧會帶來咧更喺外地咧喺外國，尤其是中國咧更大嘅投資收益。好啦，但係如果你一路你拖我拖死我，咁所以佢而家提早5個月就話俾你聽，嗱我哋嘅制度咧就只可以咧去到10月15號嘅啫，到時仲傾唔掂咧，我就預備咧由30% 咧，可能加到45%噶啦。 係。 而家個3000億嘅10% 咧，而家又變咗15%啦嘛。 嗯。 咁你15%咧，又可能加到咧30%噶啦。咁嗱，你係咪禮真先？嗱，你禮真咧，我不但都要加，我仲上一次咧去回應你咧，就叫所有啲偉大嘅企業、美國企業翻翻嚟中國，咁啊斷你咧嗰個咧產業鏈。咁咧，你咧個產業鏈斷咗咧，唔單止影響你對美國嘅輸出，另外咧就係對咧所有歐盟嘅國家，所有咧你製造嗰啲除咗去美國之外，仲有歐盟啊、日本啊、韓國啊嗰啲輸出嗰啲國家，你都咧搬埋廠喎。咁你點算？咁所以咧，佢先至話連接2個電話啊嘛，喺G7嗰個假期。咁但係佢唔講得俾你聽嗰個人係邊個啊嘛，大家應承咗。啊！咁所以佢之後咧就開始咧講話好，有啲軟化啦。軟化咧就係話，咁你而家係咪傾啊？係傾咧就快啲咧，9月咧安排另外第十三次嘅聚會過嚟咧。啊，上一次你喺上海啊嘛，咁你今次過翻嚟快啲傾埋佢。咁嗱，呢個咧佢今次冇講嗰個死線，但係咧佢就暗示咗個死線咧，就係10月15號。 嗯。 咁你而家面對嘅咧，中國嘅時間表就係話：，我搞掂11號先，因為11號咧係我嘅盛大國慶。 啊，大壽啊，70大壽。 咁咧就萬國來朝。 係。 係嘛？咁我就唔可以有動盪。 係。 亦都咧唔可以節外生枝。如果唔係咧，所有啲大國唔嚟開會，唔嚟觀禮，咁我咪大禍，係咪？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你70年嘅統治。你話你嘅生日啦，要咁大件事，咁即是話你又拖人哋啦，又拖啊！12號我先至 make 即係決定重大嘅貿易協議裏邊嘅內容。咁即係9月中嘅傾嗰啲嘢咧，你咧就最好咧褪後啲，9月尾先至傾。傾完之後，我哋10月咧先至有機會咧，嗰啲7大常我先有機會睇㗎咁。好啦，咁人哋一路咧，如果咪又加你咯，又逼迫你咯，叫你喂。我不理你，總之10月15號之前咧，你咧就要成個藍圖攞咗出嚟。如果唔係咧，我就唔同你玩。唔同你玩咧，就係搬啲嘢走。我哋叫 decoupling 咁啊，即係講咗， 即係拆散啦。 好啦， 分道揚镳。 最主要就係佢個民調咧，唔因為咧佢一路俾佢拖啊，而跌啊嘛。 係。 咁所以咧，佢一路解釋緊俾美國人民聽，呢壇嘢咧傾唔掂咧，就係佢出爾反爾，佢出爾反爾。跟住咧，佢仲要咧，出咗10條，當日嬲到出咗10條。其中咧，即係譬如話，你要所有嗰啲你應承我做嗰啲嘢，譬如你買大豆又唔買啊， 停止輸出嗰啲芬太尼又唔係停止啊，咁搞到咧我哋美國人幾多成十萬人死啊，咁係咪呢啲係佢講噶嘛？咁佢咪即係話俾美國人聽咧，將來如果反悔簽唔到咧，我哋接受，我哋要預備咧接受咧少咗呢個國家做生意咯。 嗯。 咁我諗佢係兩手準備，你係唔可以估一邊，即係估邊個版本出嚟，但係兩個版本佢都準備咧。掌心面就佢贏， 嗱 掌手背又係佢贏， 手掌又佢贏，手背又係佢贏， 係啦， 啊咁即係的確係好即係成功嘅談判專家，談判專家。喂 ，anyway， 要講呢樣嘢就係、是、咧，有啲咧大家都唔係好明白， 嗯 ，OK， 就係中共成日掛喺口裏邊嘅啦。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事實，貿易戰咧大家都會輸嘅。 嗯、 即係大家都會損手爛腳，同埋都傷得幾深嘅、 嗯。 而香港咧就係、是、咧，即、就、係、是、殃及池魚，叫 collateral damage，、 嗯、 即係殃及池魚。我哋係衰咗㗎啦，即、就、係、是、肯定受影響㗎啦。咁而家呢樣嘢玩落去咧，即嗱你諗下佢抵制華封殺華為嗰度咧，美國都有百幾間公司聯署咧，猛咁叫咧，特朗普咧即係可唔可以網開一面延長啲？因為我哋其實咧有啲嘢仲賣開華為，有啲合作開嘅，咁你一下之間你趕絕佢咧，我哋都唔掂嘅，即係係 mutual 嘅。 嗯 ，mutual 嘅，即係佢依樣嘢 mutual。不過大陸把口咧就對香港就話，我哋俾香港嘢全部係恩惠嚟嘅，唔係呢個互惠互利。但係事實上咧，貿易生意都係互惠互利嘅。咁啊，即係咁佢有美國有百幾間公司喎。即係聯儲咧就要求咧，即係商務部咧就可以網開一面嘅。OK， 咁正常啊， 嚇正常啦。 所有民用嗰啲咪繼續用咯。 係啦，咁另外咧就特朗普咧就個民望咧啊，的確咧係唔差嘅喎，即係佢共和黨裏邊咧得到88% 嘅支持，即係民調。另外全國性咧就係、是、包括埋即係非共和黨人士，所有全國性咧得到係41% 嘅支持，同奧巴馬第一任。同期咧係相約嘅，依、這個係相約嘅。咁即係話咧，貿易戰傾唔成咧，佢仍然得到幾大嘅支持嘅。啊，咁即係話佢而家唔係好緊喎，還是咧、事實上佢都緊嘅，但係佢係玩得叻咧，即係 唔係 計算得好叻咧？ 佢睇翻自己啲籌碼啫嘛。 係， 即係咧，你話啊，我可以俾個敬酒你，你咪簽咗咯。但係你話我唔飲敬酒，咁嗱，我有好多刀啊！你想用邊把嚟割自己啊？啊，佢打開個刀箱庫俾佢睇，由開山刀、牛肉刀、生果刀，乜刀都有。你想揀邊把？ 嗯。 咁啊，而家咧就已經咧由一個指甲鉗、鉸剪、生果刀，而家已經攞咗把咧切肉刀出嚟啦。咁啊，仲有嗰兩把大把嘅就嚟翻咧12月。或者一月嗰陣時用啦。 哇，係你真係講得啱。啊，鬼佬烹飪係好多把刀嘅，佢攞成個袋包住佢嘅，一反開嚟咧，真係勁啊！嚇，真係勁啊，好多刀嘅。 咁你揀啦，你自己揀。好啦，揀完之後咧，就我準備好曬嘅，因為咧我啲文宣部門已經咧鋪排喺度啦。贏就咁講，輸亦都咁講，啲人民亦都心理準備話：哦，贏我哋咪咧。做多啲生意咯，輸我哋咪揾個新嘅市場咯。中間兩三年，譬如啲農作物啊，嗰啲農業嗰啲咧，我咪補貼俾你，然後你轉行咯。轉種第二啲嘢，咁你有時間啊嘛，即係你一兩年知道咧啊，唔再同種大豆賣俾中國噶啦。咁我咪種第二啲嘢賣俾其他啲國家咯。咁你中國你話你唔幫佢買，你可以買到同等價值嘅。質量嘅大豆，你咪同歐盟啊、巴西啊、阿根廷啊咁，咁好快你個生態又平衡翻㗎。咁不過咧，即係你冇咗美國同你咧，你唔幫襯美國做呢啲嘢，咁佢唔係咧啊，我又唔同你做其他啲生意咯。咁你需要我嗰啲係高科技嘅嘢啊嘛。即係好似今日咁，即刻華盛頓郵報已經登咗啦。你投資咗12,000公里啊！嗰條光纖啊， 係啦，冇錯， 嗰條光纖啊，由香港深水灣扯到去咧，三藩市直谷嗰邊， 係啦，係。 咁而家人哋話，哦， 海底1萬里， 我你投資到 譬如一半了已經，那個咧講緊$30 billion定乜嘢？你冇咗一半， 好似$3 billion， $3 billion。 但我唔知點解咁平喎，嚇$3 billion唔 平。拉拉線啫，即係揾嗰啲船一路拉啫。咁咧放曬沉曬喺個海 太平洋嗰度。 咁佢咧話咁可以報廢嘅喎，你啲投資，因為我唔批。 係。國家安全理由，即係話你把口咧就日日咧就對住香港話國家安全、國家主權，但係呢句説話咧，呢啲名詞咧就唔係你專有嘅，你唔係專利。美國佬一樣可以咁講，加拿大佬一定可以一樣，英國佬或者澳洲佬、德國佬一樣可以咁講，俄羅斯可以咁講嘅啫。啊，你話國家安全日日掛喺個口唇邊，喺口唇邊。咁咧就講國家安全，咁你而家開報紙咧就除咗蘋果之外咧，就份份咧都係有止暴制亂、國家安全呢啲廣告登出嚟啊，聯署日日都有，日日都有噶啦啊，咁啊 ，anyway， 咁而家咪你唔批咯，唔俾條電纜你咯， 係啊， 咁咪唔批嚟香港深圳。 咁你即係你呢個呢啲舊橋嘅方法咧，其實咧用遲咗，你學遲人哋30年啦，即係你仲係咧。以前的日子你只是懂得說、啊、我呢中國的四大發明什麼支付寶、啊、那些這樣就呢、是用了別人的那些、技術改良了就說當是你的發明、但實際呢上到大台即去到世界人家這些都不是什麼發明、這些呢全部呢幫個國家推動不到它的經濟的、只不過是呢你方便了、交收做事是不是、好了跟著你說、你 WeChat你咪用人哋嘅，用抄人哋嗰啲嘢過嚟。不過你個 WeChat 唔可以出到個世界各地嘅，因為人哋唔用你嘅原因就我翻唔到內地啊嘛啲嘢。你要審查啊嘛。咁如果你諮詢審查唔能夠自由流通嘅，咁邊個世界西方文明國家咧，佢哋普世價值唔會接受你噶嘛？咁啊更加唔會同你咧加深嗰、那個工作關係、貿易關係、生意關係。咁你咪停留喺呢度停滯不前咯。咁你如果冇呢個關係嘅交換啊，冇呢個知識、產品嘅交換啊，你又點可以進步咧？人哋識嘅嘢，人哋新嘅嘢唔俾你用。咁你又點樣可以學到咧？唔通咧，你又係派啲咧官二代出嚟揸法拉利去第二啲唔同嘅國家炫耀一番，話你好有錢。遲啲我諗冇得炫耀咯。因為咧，你個人民幣不停貶值，你嘅儲備美金儲備一路耗損咧，你邊度有得機會俾嗰啲貪官可以送佢啲仔過外國啊？ 啊，係啊！頭先講到話點解嗰段片落架咧，仲有一個原因，除咗係人民關懷之外，即係啲財大氣粗頂唔順之外咧，即係話你啲官二代竟然咧俾人知道。係個面目係乜嘢 啊？ 即係啦，邊幾個除咗狰狞即係衰格之外咧，就仲有一樣嘢俾人影到咧。哦，原來邊個嘅子弟係揸法拉利？咁你啲錢何來咧？嚇、你做咩行業咧？咁啊，呢個我哋叫做咩啊？中國嗰個叫做國家委員會啊，仲有一個叫做咧 安全委員會， 仲有中紀委啊，係可以查大佬。那些即係富有的權貴啊，咁咧即係啲家長咧就好驚啦！哇，俾人呢、這個啲除咗俾鬼佬睇到，即係可能中情局、加拿大情報局俾你點曬相之外，我哋呢個國安局以及呢個中紀委都可以點相。咁我仲得掂嘅，原來個仔喺嗰邊揸法拉利喎，仲招搖過市喎，好心你揸喺郊外飛下車啦，唔好喺downtown度出現啦。我哇翻嚟查到我咪唔掂嗱，呢啲咧就叫做咧係奸有奸輸，就係咁解噶啦啊！咁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有啲兆頭咧，就睇到咧中國嗰、那個即係幾過去幾十年咧係相當都自豪去講嘅，就話人民嘅温飽我哋已經滿足咗啦。漢即係一個13億人口嘅國家，漢一個14億人口嘅國家，我哋可以令到人民温飽已經好難即係。不是那么多人做得到了，即是我们是做到的。但是这个第一次出现了有少少红灯，可能是橙灯的，就是中国的猪肉是贵到飞起，各大城市的搞呢叫做这个 猪肉价格保卫战。Okay, 貴到飛起，福建省呢就据报道呢就要出示身份证才可以买到猪肉，即是有配给制，即是 開到車啦，因為呢樣嘢唔應該係問題嚟噶啦。咁咧，你見親海外嘅親共華人，佢會同你講呢樣嘢，無論識英文或者唔識英文，讀過書或者冇讀過書，嗰啲都係會同你講，中國好叻㗎，即係十幾億人口嘅温飽已經照顧到啦，係唔容易嘅。嗱，呢個咧聽咗幾十年都係咁㗎啦，可唔可以換下語調咧嚇？ 咁佢唔比較下人哋歐盟啊、美國啊啲先進發達國家加埋嘅人口，唔係仲多過你？ 佢跟住 咁人哋咧係200年前已經温飽啦。 佢話咧俾時間中國共產黨啦。 咁我哋香港咪俾咗好多時間你去學咯，但係咧你學開倒車嘛而家。 咁啊，開倒車啦！ 開倒車，你如果你淨係講嗰樣係因為咧，豬肉價格飛天豬， 是 就係因為咧越嚟越發覺啊，你除咗咧人民幣貶值令到入口嘅豬肉價格上漲之外， 係 再加埋咧，我懷疑你係唔夠嗰個外匯儲備去買呢啲嘢。係 啊，我都有咁嘅懷疑嘅，因為咧其實喺全球化之後呢，以前叫做國際貿易，而家叫做全球化啦嚇。你係唔需要生產曬所有嘅必需品，你靠做貿易做生意得㗎啦。咁啊，中國人手作叻啊嘛，你咪工廠做嘢咯，出口去啦，俾巴西啊，俾南美洲國家，俾啲咁， 俾 美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換翻糧食翻嚟咯。喂，咁你要有外幣外匯啊，即係主要係美金啦嚇，美金作為交易啊，佢應該同巴西咧。即係等國家咧，南美、阿根廷嗰啲買好多翻嚟㗎，照計係冇問題㗎。 你叫嗰啲法拉利嗰啲咧，嘔翻曬嗰啲錢出嚟。 啊，多倫多法拉利車隊嚇，聽到㗎啦。 我哋嘅國庫就會咧，即刻多翻足夠嘅錢去咧 買豬肉， 買豬肉買糧食。 雪糖唔緊要嘅，其實係香港部分人要咁執著，話一定要食新鮮啫。其實雪糖係冇乜問冇乜問題嘅，尤其是北方人嚟講，佢係冇問題，佢買都係凍噶啦，係咪先？即係呢個係一個唔係好徵兆嚟嘅，因為佢破產咗啦，呢個神話嚇。 唔係咁，呢個就係咧一個我哋叫 indicator 出咗嚟，係走向咧自力更生。走向咧長遠啲，走向食草嘅階段啦。 啊，食草今天嘅中國人咧，即係喺中國大陸居住嘅人咧嚇，就唔同40年前嘅中國人。 哦，當然啦。 啊，咁除咗有啲老咗之外咧，新嘅一代咧，佢係冇經歷過咧糧食配給，要用糧券、郵券，即係郵票，即係唔係郵貼嗰啲郵票啊，啲郵券、配給票。報券啊，佢冇經歷過呢個年代，佢哋出世時候已經係取消咗噶啦。OK， 咁咧作為一個現實人都係一件好事嚟嘅。OK， 即係唔會話係即係否定佢呢樣嘢嘅。咁但係咧而家係倒轉咗去開嘅，同埋咧一個人咧係由富入儉係好難。咁即係話你享受慣，可能係要好普通嘅嘢，買豬肉係唔需要出身份證嘅。突然之間買豬肉咧，係需要出身份證嘅，咁係相當之難接受同埋適應嘅。 我俾個例子你啊， 係 以前我哋五十年前喺屋村長大嘅時候， 係 冇一個家庭有冷氣機嘅。 係 如果而家叫啲人係停開一日冷氣機。在屋村停一下， 行不行？當然不行 了，就是這個就是這麼困難咯。 你說以前揸的士可能是比較低下階層的人，他們可能家裡都未必有冷氣，我想問，如果的士沒有冷氣，現在開不開風扇？以前有部分的士是沒有冷氣，開風扇的小風扇，現在如果的士的冷氣壞了，的士司機都不開工，他自己都頂不順啊。 因為你沒辦法的嘛，就是呢經歷過五十年，我們一路呢每日每日呢前進前進，好一點好一點好一點，生活好一點好一點，你突然間要回頭呢，你沒辦法適應到的。咁啊，唔係啲人話，咁到時咧最多唔係死咁，喂講啫嘛。但係你即係有機會，點解咧？做個好嘅，我知道點樣先做得好，點解你要翻轉頭咧？咁啲人就會反你咯。 係嘛？喂，第一樣嘢即係話根本係捱唔掂啦，唔好話食草啊，翻食草係你高估咗人民嘅忍耐能力啊。 高估了人民，你是不可以回轉頭去回食草年代，去回大躍進年代，這個是德國說住的、OK？ 但不要說你的高官不用食草啦，是不是？還有呢、時間很短了，我問多你兩條問題、OK？ 因為、我都即不想過留你這麼久阻住你回家的、有一條問題就是、這個人權及民主法，即是美國國會所說的，是即是通過機會很大，是不是中共最害怕這件事、 當然是、 包括香港的官當然都害怕的、 這個是涉及他個人利益嘛， 是 即係等於佢咧，做咩要做咁多醜事咧？就係咧霸住個權啊嘛。咁做咩要霸住個權咧？除咗叫人做嘢過癮之外，就係有利益啊嘛。咁攞咗啲利益嚟做乜嘢咧？原來俾人充公。 係。 咁你會唔會做啊？ 梗唔會啦。 係咯，就係咁咯。 即係無通相信佢哋真係滿腔熱血愛國愛港咩？ 唔係佢會嗌啦，佢會嗌，即係咧日頭咧就咧仁義道德，日頭咧就係咧清潔兩袖。即是清廉到兩袖清風，夜晚就去唱 K， 想下怎樣包這條女包那條女，那去哪裡找錢，去哪裡找，你要包女、所以就是人格分裂咯。 還有日頭就回公司即係講愛國，即係講中國嘅嘢。夜晚咧就同咧佢移民咗，主要係美國同埋加拿大嗰啲即係仔女啊、老婆或者老公咧係傾電話或者視像嚇、視像而家有手機可以視像。 呢啲就係佢哋嘅外國勢力啦。 係啦，啊，呢啲佢哋外國勢力，滿日日鬧人外國勢力，其實自己晚晚都外國勢力。啱啱咧美加咧同呢個中國咧就十二個相差半日嘅，最好啦。夜晚翻去咧就同嗰邊嗰啲老婆仔女或者老公啊仔女或者情婦嚇，即係傾下電話對下視像點啊嗰邊點啊，三藩市好唔好住啊？一定唔會去loft Dakota 嘅、一定係加州啊！加州即係嗱有得俾你選咧，梗係暖啲地方啦。加州啊，咁啊加州聽講有好多二奶啫，即係二奶生仔村啊之類咁嘅地方啊。anyway， 仲有一條問題咧，就話咧。即係林鄭把口就話想講和、，OK， 但事實上有啲嘢咧，譬如今日咧發生咗咧、就係阿岑子健民陣嘅召集人、，OK， 係被襲擊嘅。另外一位咧叫做咧係鍾建平，就係、元朗大遊行嘅即係申請人啊、，OK， 兩個喺同一日先後被襲擊嘅。咁即係話係咪某方面冇誠意，還是去和談？因為你既然要和談，你就唔好搞啲嘢出嚟啦。嗱，呢個岑子健咧嘅民陣咧係和平遊行嘅最大召集嘅組織。OK， 咁另外元朗大遊行嗰日都有幾十萬人嘅，咁你嗰件話申請你唔批，你而家又話告佢告佢非法集會啦嚇，俾、你拉咗 OK， 告唔告得入另外一件事。你而家兩個今日咧俾人打啦嚇、即係未某方面勢力人士去打啦，咁我哋懷疑某方就冇誠意談判。喂，咁而家即係想點啊？後日就八三一咯喎，係咪先？係咪驚？有人怕即係八三一唔夠唔夠數。你點睇呢件事咧？點解又咁 conflicting 嘅？ 呢啲咧好詭異嘅。係。詭異咧就係你會睇到咧，係有一幫佢哋嘅派別咧，係專同政府唱反調。 係。 即係咧，我就要搞串個 party。咁啊，搞串 party 咧，就你哋啲後生仔只係血氣方剛啫嘛。我咪派啲二五仔入嚟啦。加入你哋啲衝擊隊伍裏邊咧，你哋唔識得抌磚，我教你抌咯。你唔識得抌汽油彈，我做埋，然後抌幾個咧汽油彈俾你睇。咁啲咧做完示範之後咧，佢就閃咗去噶啦。好啦，呢啲咧我哋叫做二五仔啊，二五示威者。咁啊，上一次已經揭露咗俾你睇，原來嗰啲咧有隻係警察嘅添，即係喺銅鑼灣嗰次。 哇！非常之高大威猛嘅，飛虎隊身形啊嚇。 唔係，係咯，好啦，咁你就再諗下，哇！原來你而家睇到個畫面，所有嘅嘢咧，如果你冇經歷過呢啲咁嘅械鬥場面咧，你會好驚、好恐怖嘅。即係，但係咧有經歷過呢啲械鬥場面嘅人咧，就覺得，你佢哋喺度演員喎，即係喺度做緊戲。因為咧，大家咧有節奏嘅，即係衝擊同唔衝擊。咁我點樣挑釁你，你又點樣還擊，我已經預計之內。但係真正咧喺社團嘅械鬥唔係咁樣啦。 係係點㗎？喂，係點㗎？ 咁而家就好似而家咁樣啦。 係， 而家就僱傭兵啦。 係僱傭兵。 嗱，而家你睇嚟嗰啲咧，去搞呢兩個人，佢唔係已經係白色恐怖，佢係真正恐怖啦。 係， 佢就揾僱傭兵僕你啦。 係。 咁即係如果人哋僕你嘅話，你真係冇得防咯。 係冇得防啊！ 啊咁啊，以前佢咧要揾人降調啊，李柱銘或者係黎智英。找人咧搏濕啊，何俊仁呢啲咧，咁佢咧都係會靜雞雞做啊嘛，係嘛？而家直頭係大庭廣眾咧，即係知你喺邊度就衝出嚟，其實想嚇咗你啊嘛。咁呢啲咧就製造咧嗰個咧憤怒啊，等你哋啲人更加憤怒，然後咧製造你咧，佢驚你人頭唔夠，佢咪激你出嚟啦。 哦， 係嘛？激你出嚟，咁你先至咧達到佢哋咧嗰啲陰謀派別嘅作用。咁呢個陰謀派別咧就成日都係想搞慶香港，搞到咧香港咧宣布緊急狀態。咁宣布緊急狀態之後咧，咁佢哦成件事咧係由你阿習總孭。咁然後咧佢哋就會咧就將阿習總擺上台啦。 嗱，即係深一不句啦，我都係留一有疑就要留情。OK， 疑中留情就話咧懷疑習總嘅政敵。幹的東西，幹的東西。咁啊，仲有一樣嘢咧，誒件事咧，即係越拖得長咧，就犯錯機會就越大噶啦。 哦，當然係啦。 係啦，雙方都係犯錯嘅機會係大噶啦。咁啊，講衰啲咧，就叫做咧，就係奸有奸輸啦。講好聽就話你嘅忍耐能力咧係你係 run out 咗啊，已經係冇忍耐能力嘅。咁咧就有一個叫混沌理論啦，以前節目上都提過嘅，就係 chaos theory， 即係任何嘢長遠嘅咧都會係會出錯嘅。咁而家咧。根本就冇打算停呢件事。如果你要問我，所以林鄭開嗰啲平台嗰啲咧，即係人哋個個都同佢講啦。據說啊，即係十幾，佢第一日喺應該上個禮拜六啊，開咗個平台喺呢個佢個官邸啊，即係禮賓府開嘅。咁啊，十幾個上去啊，都係 mini 建制派人士，都叫佢咧就話你不如撤回啦嚇。佢唔聽啊嘛。我話回應就回應咗，不過你哋唔接受啫嘛，都係咁。你叫嗰十幾件上去把鬼咩？咁你青協嗰度，你話揾翻年青人對話，嗰啲一定唔係即係主流嘅年青人啦。 但係都出賣你喎。 嚇！ 但係都出賣你喎，最終 係啊，都出賣你，錄咗你音，錄咗出去，即 係 話不滿程度已經係自己有都睇唔過眼啦。咁你係想點？係咪真係想？個香港好亂，你真係喺潛意識，真係屋企咧喺個禮賓府咧掛曬一張張貼紙啊，好似連龍牆掛曬啲卡紙喺度噶啦。阿林鄭嗱，下一步咧就自己畫箭嘴，我就會拖長到你一個月，搞到亂到飛起，我出緊急狀態，全香港靜曬，一齊過十一國慶。OK，that's wonderful。Is that correct？ 不過人哋唔會俾佢咁樣嘅。所以咧，你判斷咧就係話，如果佢喺後邊有人操縱佢，死都唔認錯，死都要攬住呢個海綿嚟索曬啲嘢，咁咧人哋嘅操控藝術咧唔係佢即係單人匹馬或者咧佢個集團裏邊可以諗到，人哋都會咧去咧諗下方法，我點樣捉足蕭建華嘅，一樣有。他們的自己的特種部隊 是可以呢一進來呢是啊是軍隊進來啊不過呢不是捉香港的示威者是呢捉拿你們這些呢這一班永遠呢都是搞對抗 和叫你做這樣 A 你就去走去搞 B 那些人 了 那一樣有這些這樣的發展的我們要顧及這些顧及呢當然是有利香港的長遠發展的咁佢亦都唔會大羅大鼓啊，因為咧你當等於捉阿蕭建華，佢都唔會大羅大鼓嘅。咁啊到時咧就自有分曉嘅。 哇！你都好樂觀喎，啲觀眾話你好樂觀喎， 我都樂觀 啊！呢個樂觀啊！ 當你咧一個人，即係你個經歷啊，譬如我嘅經歷係好，我係走難落嚟，好窮困。咁我見過嘅嘢，即係捱嘅場面多。械鬥的場面都有參與過，咁所以咧呢啲咧，我唔覺得有啲咩嘢咧令我咧震驚嘅。 而我是需要想呢就是怎樣去收科呢個結局是怎樣、 嗯 啊、因為如果是 一個人說的聲音呢一早搞定了這壇事、 嗯、 就是呢那個人習近平說的事或者他想的事他不會蠢到呢將自己呢在將貿易中美貿易戰搬埋呢個香港上台的嘛、 嗯 啊咁佢嘅煩佢嘅係中美貿易戰啊嘛，一個係長遠嘅戰略啊嘛。佢亦都唔會蠢到咧去接收台灣之前咧，俾你搞呢壇嘢啊嘛。 係益蔡英文。 佢只會話俾你試下搞，但係咧一試完唔得，你就要收啊嘛。因為咧俾你試嘅時候咧係三四月啊嘛。 嗯。 但係你咧六七月你要收噶啦嘛，你收唔到就係有人繼續喺度搞鬼咯。 嗯。 咁啊搞鬼嘅對象就係要搞亂佢咯，係嘛？即係呢個咧係個。那個劇情你看到呢原來是即是我們一直在看這一場戲的時候你就要加入這些元素去看這個發展、 嗯、 如果這個發展是他們最後是兩大派別的抗衡、 嗯 啊中間發生了話了給你聽其中一個呢六四民運的刽子手死了。 嗯嗯嗯李鵬都瓜了。嗯、唉真是。 他最大的 剛剛在三十年在反送中運動裏面、死了 的。習總的優勢呢就是說如果他、一直要在香港處理得宜的話他是後生、 嗯、 他有時間。他一鋪不得他就再來嘛。再來就是說我三四月叫你試一下、反送中成功的時候將全個香港一千個范冰冰的 type 呢、 嗯、 納曬嗰啲錢翻嚟㗎啦。 嗯， 而家試唔到咁，你話俾我試唔到，但係你善後得差啊嘛。 嗯， 善後得差就係你係咪幕後有第二啲人去操縱你啊？ 嗱呢度咧，就有人咁講，林鄭精神就玉石俱焚。我唔知係咪嚇，還是佢嘅劇本寫到最後尾係唔會玉石俱焚。佢嘅計算咧啱啱咧，你班嘢靜曬咧，我又可以繼續坐埋做埋今屆嘅。咁另外咧，有人話阿教授你嘅見解真係精闢獨到啊，非常之多謝你啊。咁今晚咧去到呢度咧就即係咒阿林鄭嗰啲我唔講啦嚇，唉，即係我哋都留翻啲口德嘅。咁啊有人話呢個中共黨派鬥爭咧係咁樣噶啦。咁亦都咧，就有人覺得話，就話被出賣 ，OK？ 咁、嗯、啊，呢啲咧就大家可以睇翻噶啦，啊，咁、阻咗你好耐啊，教授， 不會不會 真係唔好意思噶啦，千祈即係多謝你上嚟。咁啊，其實仲有好多問題想同你討論嘅。咁啊，今晚咧就到依個為止啦，嚇、 啊。好啊， 咁 啊就。揾次再上嚟咧，就賜教。不過最後尾一句説話咧，我都要講講啦。喺我後生時候咧，我對阿梁煙成博士咧，就即係覺得佢係偶像嚟嘅。温哥華而家喺温哥華嘅梁煙成偶，但係你梁煙成咧，即係最近嘅表現，或者有啲人話唔係啊，好多年啦，暫你歐咗㗎啦，即係相當之令人失望嘅，即係顛倒是非黑白呢樣嘢，即係人咧原來係可以變得咁緊要嘅。不過從前真係當你係偶像嚇，啊梁煙成 遠嘅睇梁煙成，近嘅睇湯家驊，咁你就大家明白睇人咧，我哋係又真係放長。放眼量咯，先睇得通。 但係阿教授，我話俾你聽咧，我咧就係、都係重情嘅人。 嗯。 有啲朋友我識得嘅、嗯，就係、是、都係我希望佢哋講嘅係人話。啊，希望即係、就是、我希望佢講嘅嘢，即係話都係有要應付、要應酬至講。佢、 嗯、 真心唔係咁樣諗法嘅。 咁我講一講黎，講一講阿黎明識嘅金句，冇生就唔會死，有死就必有生。咁所以咧，我哋當咧睇緊啊，而家香港嗰個發展好似好悲哀，咁咧柳暗花明又一村， 絕處逢生， 冇錯。 嚇，我哋希望如此， 唔好咁悲觀。 我都希望是這樣、嗯、最後呢就我希望呢全香港的醫生呢都是有人性的醫生、嗯、那就是我們的人呢就成要幫襯公立醫院啦，公立醫院的醫生不要忘記、我知道大部分你們都是很有人性的，不過有少部分呢、嗯、希望你們講一下人話、嗯、OK 即係少部分啦，用下人正常嘅思維去諗嘢。公立醫院的醫生，即係醫管局醫生，是我哋香港納税人養的，我提醒你哋，你哋做翻啲有人性嘅嘢，即係少部分嘅醫護人員講翻有人性嘅話，運用你哋讀書嘅出色嘅邏輯、出色嘅思考能力去思考翻社會個問題。我相信咧，你哋嘅睇法咧係同香港大部分嘅睇法咧係會拉近距離嘅。我衷心希望。每個醫生都是有人，是有人性的醫生，講人話的醫生。因為我哋無論點折墮都要找醫生啊。OK 好，今晚節目時間差不多，記得 share 我哋節目，記得慷慨解囊捐錢。 好， 拜拜。